理发的故事。有个小孩子不爱清洁，常常不擦脸，不洗手，头发老长老长，也不肯去理。妈妈见了很生气，说：看你的头发快长成萝卜叶子了，我送你去理发。 他说：我不要理发，理了头皮痛，身发痒，多难受。 妈妈说：不行，今天你一定要去理发。 说着拉了他就走。来到理发店，妈妈把他按在高椅子上，对理发师叔叔说： 对不起，您给照顾点吧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回头我再来领。 说着急急忙忙回家去了。理发师叔叔笑着替他围上条白布单，对他说：小弟弟，你好好坐着，我这就来。 理发师叔叔去搓毛巾，要来替他擦擦脸。他想， 叔叔走开了，我快逃走。 他急忙溜下椅子，连白布单也来不及解下，撒开腿就跑。理发师看见追来，在后面叫：别跑别跑。他头也不回，越跑越快。 小孩子跑呀跑的，就跑出了城，跑到一座小山坡底下。他听见后面脚步声没有了，回头看看没人追来，觉得腿一软，就倒在地上，累得爬不起来了。他朝四边看看，四边都是沙地，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个人。他想爬起来，可是爬不动，身上还是围着那条白布单，把他的手脚都紧紧裹住了。忽然，一阵大风带着沙子向他吹来，他连忙闭上眼。一阵风紧接着一阵风，等风过后，睁开眼一看，泥沙已经盖满了他整个身子，只留出个头，头发好像更长了。这时候，小山坡后面爬出两只兔子来，一只大灰兔，一只小白兔。他们看见了小孩子，还当他是大萝卜呢，就跳到他的身边来。 小白兔在他的脸上闻闻，对大灰兔说：可新鲜呢。 大灰兔点点头说：真是好运气，找到了这么个大萝卜。 小孩子一听生气了，大声嚷：胡说，我可不是萝卜。 这一嚷把两只兔子吓得回头就跑。兔子跑不多远，回头看看，见没人来追，他们就不跑了。 大灰兔轻轻地说：奇怪，这是个会说话的萝卜。 小孩子急了，对他们说： 嗨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不是萝卜。 两只兔子见小孩子不会起来，就放心地走进来。大灰兔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小孩子，很有礼貌地说： 您说你不是萝卜，那么请问您是一种什么菜呢？ 小孩子一听更气了，大声地说： 我不是什么菜，我是个小孩子。 可是大灰兔听了摇摇头说： 不对不对，小孩子我看见过，哪有你这么脏呀。 他拉拉小孩子的头发说： 小孩子头上不长叶子，我看你一定是萝卜。 小白兔也说： 你骗不了我，我书上念到过，萝卜的根生在土里，长长的叶子露在外面。 他说着就向山坡那边叫： 大家快来呀，我们找到一个会说话的大萝卜了。 他这一叫叫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兔子，把小孩子团团围住。他们仔仔细细地看，叽叽喳喳地讲： 多好啊，这么大，这么新鲜，够我们大家好好吃一顿呢。 大家说着就要吃起来。 小孩子叫起来：胡说胡说，别吃别吃。 可是谁也不睬他。大灰兔拉起小孩子的头发说： 萝卜叶子最好吃了，大家快来吃啊。 大家就开始吃起头发来。小孩子乱摇着头，嘴里叫着：“不要吃，不要吃。”忽然，他听到有人在笑着问他：“你不要吃什么呀？”他睁开眼一看，自己还坐在理发室的高椅子上，理发师叔叔正在给他理发呢。原来他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做了一个奇怪又有趣的梦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